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页，讲义呢就翻到今天的讲义十二。好，今天发的讲义十二。我们看课本哈。又许即为，何与不合，其过且耳。若许即为，有分无分，俱为大师。这个根二，这个第十一、十二、十三颂，啊，正破小圣的，这个心二呢，就举诵回答分成两科，啊，这是第二科，人二，第十三颂破即为有分无分不成，从这个即为的有方分。与即为的无方分来分析推论，然后呢可以得知实有的即为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又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一科，诡异承前启后，结束前面第十一颂与第十二颂讨论即为的聚合与不聚合都不能成立，并且开启呢后面第十三颂，讨论即为有分无分，不能成立。又许即为，合与不合，其过其二。就是如外道呢与小圣宗派允许离心之外另有即为的真实字体，如果即为有真实字体，则即为要组成聚色，不论是即为是有聚合或者是即为无聚合都不能成立。其过其二，那这些过失呢已经如同前面第十一颂第十二颂已经讨论说明了。若许即为，有分无分，俱为大师。那么现在呢要继续讨论，如果执着实有即为的字体，则不论即为是有方分或者即为是无方分，这两者呢都有过失，所以呢并没有实有即为字体的存在。所以者何？人二的第十三颂或即为有分无分不成，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二科，鬼二，外人问师。论主说呢，不论执着即为有方分或者是无方分都有过失。于是外人提问说，为什么会有过失呢？颂曰，即为有方分，理应不成一，无引障因无，无因引障无，俱不异无二。这个是第三科，鬼三，举诵正显不成。论主呢举出第十三诵来说明，执持即为，不论是执持它有方分或者是执持即为无方分都不能成立。这个又分成两科，那这是第一科，子一，举第十三诵。那么论主举出第十三诵来说明，如果实有即为的存在，那么即为必然是或者是有方分的，或者即为是无方分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即为有方分或者无方分它都不能成立，那么就可以知道实有的即为是不存在的了。即为有方分，理应不成一。第十三颂前二句说明呢即为有方分的过失。如果即为有方分的话，那么即为就有六方即组成的部分。如果即为有六个组成的部分的话，那么即为就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部分。由此便知呢即为的体性是由多个更小的字体部分而组成， 那这样说的话，极微便不是一个实有的字体，而是由多个小的字体而组成的。所以执着呢，一时即微便不能成立了。无因引障无，聚不异无二。宋文后两句呢，是破斥即微无方分的过失。无因引障无，这个第一个无字呢，是即微无方分的意思。因引障无，这是两个劫难。如果即微无方分，则第一，当光线照射在即微的时候，应该没有影子出现，这个是因影无难。那么第二个劫难呢，是即微彼此呢，应该是没有障碍，这个是因障无难。我们下面会详细的解说这两个劫难。聚不异无二，这个是破斥外人的转就。聚呢，就是指聚色；不异呢，是指聚色的体性呢是不异于即微的。无二呢，是无影跟无障碍，叫做无二。那么如果即微和聚色的体性是无异的，那么第一个呢，当光线照射聚色的时候呢，也应该没有影子出现。那第二个呢，就是聚色之间呢，也应该互相是什么，没有障碍的。下面呢，用论文来解释这个宋。论曰：以一即为六方分异，多分成体，云何成一？鬼三呢，举宋正显不成，它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论文解释，以长行来解说第十三宋，它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丑一。宋前二句显有方分不成，解说宋文的前二句显示呢，实有即微有方分是不成立的。以一即为六方分异，这个即为要组成最基本的聚色的单位啊，阿耨色，是由中间的一个即为与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的六个极微聚合而成一个阿耨色。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就表示一个极微它有六个相异的面与六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才能够跟外面的六个极微相聚合。那这个就称为极微有方分，方是方向，分是部分。多分成体，云何成一？一个即微如果有六个方向面及六个组成的部分的话，那么即微就是由多个部分合成的字体。那一个即微是多个部分合成的字体，这样的即微怎么会是一个最小的真实字体呢？这是矛盾的。因为呢，这样的即微它还能再分割成更小的部分。因此呢，如果执着即微有方分，那么即微是一个最小真实字体的理论就不能成立。这个道理应该可以了解。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十二第一项。第十三颂前二句破即微有方分。正破经部，破斥即微有方分是正破经部的义理。所以经部师呢是执着即微是实有什么方分的。此意摄遮萨婆多师，今以理逼何有方分，非彼本际。那么在这里破斥即微有方分，主要是破斥经部师， 但是同时呢，在破斥金布斯的时候呢，也遮止了一切有部的萨婆多斯做相似的祭职。那么现在在这边以道理破斥极为有方分，就可以逼使他们承认极为有方分聚合成诸聚色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再做这种相似的祭职了。但是极为有方分并不是一切有部本宗的祭职，从二十论书记中看呢，一切有部他的祭职应该是极为无方分，为他的宗义，后面也会说到。如阿奴瑟中间一为所对六方诸分各异，此异能对体计成多云何成一。这个阿奴瑟呢，也就是阿诺瑟的意思，那么是聚色最基本的单位，七个极为可以组成一个阿奴瑟。那这七个极为的中间的一个极为，它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分，六个方向，和外面的六个极为相对，这个对就是互相接触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一个能对的中间极为而说呢，它本身具有的所对的六方诸分是什么？是各个相异的，这个它中间的这个极为它所具有的六个相异的部分。所以这个极为的东方分呢，就跟其他的南西北上下五个方分是相异的。那么南方分呢，也相异于东西北上下五个方分。所以同理可知呢，这一个极为的它的每一个方分也都跟另外的五个方分呢是相异的。因此这个中间的极为它的字体就应该成为六分，六个部分。那么同理推论呢，也就是每一个极为都应该具有六个部分。那么极为如果有相异的六个部分，则极为的字体便成为多个部分所组成。那极为的字体是由多部分所组成的，这样怎么能够说极为是一个真实的字体呢？所以执着极为是一个恒常不可分割的最细小的实体是不能成立的。以可分故，如前以难与六为合，另成六分。以可分故，那么破斥极为有方分，因此不能成立一个实体的极为，它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可分故。因为极为有方分，极为就可以再分析成更小的组成部分，这样呢就不符合极为是最小实体的定义，因为它还可以再分。所以如果要破斥极为有方分，你就马上就是什么，它还可以再分成更小的，所以呢就破掉了。所以这里头它只要是对方提出安立极为有方分这个义理，他马上就用这个方法来破斥他。如前以难与六为合，并成六分。如同前面我们在第十一颂中已经难问并且破斥了，中间极为如果能够与外面六个极为相聚合，便使令中间极为成为具有六个方向的组成部分，那么极为就不是最小的实体了。故此破一有分为因，所以此处呢破斥一个最小实体的极为，是因为如果极为有方分，就可以再分析为更多个更小的组成部分， 所以呢，即微就不是一个最小的真实字体了，就这样破除它。因力量云中所执即微不因成一，必更可惜。因有方分故，欲如诸俱色。因力量云，那么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刚刚说的道理可以用安立比量分析。中所执即微不因成一，必更可惜。先安立中义，所执呢？表示这个不是论主的唯识中义，而是执着实有即为有方分的宗派的义理。如果执着即为有方分，则即为不应成立为一个恒常不可分割的最小真实字体，因为它必然可以更分析为更小的部分。因有方分故，原因是即微如果有六方分，可以和其余外面的六个即微组成阿耨色，那么这个中间即微呢，必定有相异的六个方向所组成的部分，如此的话即微必然更可以分析成为六个更小的部分，即微就不是一个最小的实体了。欲如聚色，然后举出譬喻来，就如同各种的初聚色一样，这个初聚色呢是辗转由阿耨色组合而成，所以呢每一个初聚色呢都必然可以分析成为更小的部分，即使是最小的阿耨色呢，也可以分析成更小的七个即微。所以知道呢，诸聚色不是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个的实有字体，诸聚色是一个聚合体。所以如果即微有方分的话，便可以分析成六个更小的部分。由此比量而知呢，如果即微有方分，即微就应该跟聚色一样，还可以分析成更多的部分，所以即微就不应该是一个恒常不可分析的最小的真实字体。那这样执着实有即微有方分的理论就被破斥了。若为不合，但可无间无多分者，中间之为随不相合，所尼东处非西等处，六面即书，还因成六，不成一也。若为不合，但可无间无多分者，这个是假设外面的人再来救。我们前面说呢，一个中间即微与外面六个即微相合成阿耨色，所以呢即微有六个方向组成的部分，那么现在外人他假设来救，说这个即微呢不聚合，如果中间的即微不跟外面的其余六个即微相触合的话，但可无间，即微之间呢只是非常的接近而没有间隙，假立这个触合的名字无多分者，他认为这样的话即微的字体呢便没有多个组成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前面说即微一个中央即微跟外面六个即微要聚合在一起，那表示中央的即微它有什么有六个部分，那他说现在呢没有聚合在一起，只是很接近而已，所以这样子中央的即微呢就不能说有六个部分了，他这样讲。中间之微随不相合，所尼东处非西等处，那么下面要破斥他，这个中间的即微呢如果随顺此说呢，那中间的即微便不与其余的外面六个即微相触合，所尼东处非西等处，但是在前面我们说 七个极为相促合成阿诺色的粒子中呢，中间极为与东面极为是相促合的。那么现在因为你说它不相促合呢，虽然不相促合呢，但是中间极为与东面的极为索尼的相合之处仍然不同于中间极为跟其余西面等五个极为索尼相合之处，虽然没有促合在一起，可是它一定会有一个接近的面，东面要接近的面跟西面南面北面上下要接近的面是不一样的。那么原来的例子是说极微相促合，那么现在说呢，极微是无间的相逼近而没有促合，所以这边用索尼相合之处。那么原来的例子呢说呢就是极微相合之处，现在改成说索尼相合之处，虽然没有促合在一起，但是呢那个可能上次讲的促合那个地方呢，那是索尼之处呢，它还是单独存在的。六面既疏，还因成六，不成一也。那么这样同理来类推的话，中间的极微仍然具有相异的六个面，只是呢中间极微的六个面呢没有跟其余的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极微相促合，只是非常接近而已，但是它还是应该有六个部分组成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则一个实有不可分析的极微自体还是不能成立的，道理是这么讲。那么我们下面再按例比量来说明。中所执极微因不成一，因索尼东处非西等故，欲如诸聚色。中所执极微因不成一，先按例中意。汝中所执极微有方分，则极微应该不能成为一个不能分析的最小实有自体。因索尼东处非西等处，原因是中间极微索尼与东面极微无间相接近之处，并非是中间极微索尼与西面等其余五个极微无间相近之处。那么这样类推的话，中间极微仍然有六个相异之处，仍然有六个相异的部分所组成。因此呢，这个极微呢就可以再分析为六处。那极微能够再分析成六个部分的话呢，那么一个实有的极微还是不能成立的。喻如诸聚色啊，举出譬喻，那么就如同诸出聚色，可以分析成更多更小的部分。那么聚色可以分析成更多更小的部分呢，表示聚色是假法不是实法。那么极微也可以分成六个更小的部分呢，则比量而知呢，这样的极微也是假法而不是实法。那既然极微是假法而不是实法的话，极微就绝对不是一个真实不可分割的自体了，那么一时极微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无方分故，若索尼东非是东者，因尼西等亦非西等。无方分故，那么前面执极微有方分已经被破斥了，现在又来转就，外人又转就说极微是无方分的，那么可是极微无方分还是不能成立，为什么呢？若索尼东非是东者，因尼西等亦非西等。如果我们说极微有方分，它有极微有方向有部分，那么可以说中间的极微因为它有方向有部分嘛，中间的极微就会有东西南北上下六个不同的方向与部分，与其余的六个极微相促合，成为阿诺色， 那么阿耨色呢再辗转相合成为诸俱色。那么现在要说即为没有方分的话，那么即为就没有什么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分了，因为它没有方分嘛。那么我们前面执着即为有方分的时候所泥的东方这个部分呢，在即为无方分时呢，它就不是什么东方了，它就不是东方这个部分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体性了。那么因泥的西方等部分呢，也不是西方等部分了，因为它无方分了。所以即为没有了六方分，怎么能够合成阿耨等俱色呢？每一个即为都没有什么，没有部分了，没有方分了，那么怎么能够合成阿耨色呢？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俱色又从何而来呢？若尔中此为因不成色，因不可视其东西等故，欲如心心所。若尔就是如果如同前面转就即为没有方分的话，我们也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它的过失。中此为因不成色，先安立中义。如果这个即为是无方分的，那么即为呢应该是没有办法组合成诸俱色的。因不可视其东西等故，原因是如果即为没有方分，便失去了即为自身的东西南北等六方的组成部分。那么即为自己本身没有了六方分，就没有办法相合成为俱色了。欲如心心所，举出譬喻，就如同心法跟心所法是没有方分的，所以不能聚合成俱色。那么这里说心心所法是指跟小乘共许的见分，而不包括这个相分，因为小乘不许相分的。所以呢即为无方分呢也应该比之即为无法相合成为俱色。那么外道跟小乘安立即为的目的，就是要解说我们现见的俱色是由每一个细小的实有即为相聚合而成。那么现在如果说即为无方分，就没有办法形成俱色，那么也就失去了安立即为的目的了。那么这个一时即为的理论就被破斥了。成为是说右诸即为随所住处必有上下四方差别，故而便无共合即异。成为是说这里呢引用成为是论的论文来证明即为有方分或者无方分都不能成立。右诸即为随所住处必有上下四方差别，如果即为有方分，则随其所安住的处所呢必然会有上下与东西南北四方的差别，所以呢一个即为便成为相异的六个部分。那么每一个部分呢都有其他的即为跟它相聚合辗转呢而成为俱色，故而便无共合即异。故而呢就是说前面说有方分便可以辗转组成俱色，那么此处说不尔呢就是说如果即为是没有方分的意思，便无共合异。那么如果即为没有方分，众多的即为相聚合也没有办法共同的合集成为诸聚色，因为呢因为聚色本身是有方分的，再多的无方分的即为也不能合成有方分的聚色。我们在数学上面就是讲了，再多的零相加起来也不能变成一， 再多的零相加还是零，不能变成一。那同样呢，再多的无方分的集围也不可能相合成一个有方分的聚色，所以集围无方分是不能成立的。合破五萨婆多师，集破心萨婆多正理师，这个是解说合集的合跟集的分别。那么这个合集呢，是代表一切有部旧派跟新派的不同思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解过他们不同的思想。但是呢，无论是旧派的萨婆多师，或者是有部新派的顺正理师，都必须在集为有方分的前提之下，才能将集为聚合成聚色，这样他们的理论呢才能成立。如果主张集为无方分，那么集为就不能合成聚色。那集为不能合成聚色的话，这不论你是新派或者旧派的理论都不能成立。而有部中义呢是认为集为无方分的，所以就从这里就被破斥了。那我们在前面的第十二颂呢也已经破斥过这个即为无方分。又有方分必可分析，便非实有。那么如果执着即为有方分，那么即为有六方分呢，必然可以将即为再分析成六个更小的部分。即为如果能被再分析成六个更小的部分，这个即为本身便是合成的假法，而不是实有法了。那既然即为是假法不是实有法，实有即为的理论便不能成立。那么这个呢就解说了第十三颂前两句文，到这边解说完毕。那我们看下面的论文，若依即为无异方分，日轮采举光照处时，云何余边得有隐现，以无余分光所不及。这个子二第十三颂论文解释呢分成两科，这个是呢第二科丑二，颂后二句显无方分不成。第十三颂的后二句文呢说明，如果即为无方分的话呢，那么一个实有即为的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它又分成了三科，这是第一科淫一出第一过因无隐，执着即为无方分的第一个过失呢是光线照着色的时候呢聚色应该没有影子出现。若意即为无异方分，论文从这里开始呢就开始破斥即为无方分的义理了。那么先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二项。下破萨婆多无方分义，从此以下的论文呢就是要破斥有部萨婆多师的即为无方分的宗义。是颂第三句中出无字，此序本纪。第十三颂的第三句是无因引障无，那么论文若意即为无异方分，就是解释第三句颂文中的第一个无字。即为无方分是有部它本宗的纪旨，所以叫做此序本纪。彼由即为，即为缘故，能对之东亦非是东，余方异耳。彼呢就是指这个有部，彼有部指即为的形象是圆的，所以呢因为它是圆的，你就不能说它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那么因此当中间即为跟其余六个即为相对而处合的时候呢，中间即为所面对的东方的即为的东面 因为说是它圆的，你就不能说它是东面。那么其余的五方呢，同理可知，也不可以说是西南北上下面，因为它是圆形的。无异方分，以极为细，其象圆故。那么有部是这样定义极为无方分的，因为极为非常的细小，而且呢极为的形象是圆的，所以呢安立假名称为极为无方分。那么这个就说明有部是怎么定义极为无方分的。因为极为是圆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有六个方向，所以就说极为无方分。日轮采取光照处时，云和鱼边得有隐现。第三句颂文的后面四个字因隐障无，可以分成两个劫难。第一个劫难呢是因隐无，第二个劫难呢是因障无。那么在此处我们现在刚刚讲的这一句论文呢是讨论因隐无第一个劫难。日轮呢就是指太阳，当太阳出现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照射触及这个众多极为相合而成的聚色的时候，那么太阳光照射到聚色的一边，是这一边呢就是光亮的，那么另外其余照不到光的一边呢就会有阴影出现。那么如果极为无方分的话，那么极为相合而成的聚色也应该是无方分的。那如果这个聚色也是无方分的话，那么阳光照到这个聚色的时候呢，应该能够照遍一切处，因为它没有方分，也就不应该有阴影出现。譬如说呢，当这个阳光照到这个聚色东边的时候，如果聚色是没有方分的话，那么聚色的西边就不应该会有阴影出现。可是我们世间的事实上呢，当阳光照射聚色的东边的时候，在聚色的西边确实就会有阴影出现，所以知道呢极为无方分是不能成立的。以无余分光所不及，这个是说明阳光照射聚色应该没有影子的原因。当极为没有方分的时候呢，由极为相聚合而成的聚色也应该是没有方分的。那么阳光照射到没有方分的聚色，那么这个聚色就应该没有任何部分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因为它没有方分，所以呢应该都照得到。那么全部的聚色都能被阳光照射的时候呢，而无处不及，这样的话聚色就应该没有阴影出现。所以说以无余分光所不及，当极为没有方分的话，那么它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被阳光所照到。那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三项的解释，因无影的原因。以为所对，东非东等，日照东时，即是照于西等之处。由于极为没有方分，所以极为没有东西南北上下六分及组成的部分，这个呢是有部他们说的。那么因此极为所对的东方西方等等呢六个方分都不是相异的六个处所，因为没有六个方向的部分，他们就不是六个相异的处所，也就是说这六方呢都在同一个处所。那么当六方都在同一个处所的时候呢，那么阳光照射东方的时候呢，也就是阳光同时照射到西方，照射到南方，照射到北方，照到上下方。那么阳光同时照到一个处所，就照射到六方的时候，那六方都有阳光照射，所以它每个地方都照到了。 既无即为，虽有一边光所不及，故照东时，西阴无影。那么既然阳光可以同时照射到六方之处，那么即为就没有随便的任何一边是阳光所不能照到的，六边都被照到了，六方都被光照及，也就不应该会有阳光所照不到的阴影出现。那这样说的话呢，当阳光照射到东方的时候呢，西方呢就不应该有阴影出现，因为照射东方的时候也就应该是照射到西方，所以西方就不应该有阴影出现。可是我们现见呢，当阳光照射东方的时候呢，西方就有阴影出现，所以知道呢，即为无方分是不能成立的。下面再按例比量说明。因力量云，中日照柱等时，因无有影，因无东西等诸方分等，欲如虚空等。因力量云，可以依比量来分析。那么因为我们不能现见即为，所以呢，以我们可以现见的石柱等聚色来说明。又如果即为无方分，则即为相合成的聚色也应该无方分。所以呢，举石柱等聚色来说明，就如同举即为说明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无方分的。中日照柱等时，应无有影。应该安立中义，如果依有部的即为无方分的中义的话，那么当阳光照射石柱等聚色的时候呢，石柱等聚色应该没有阴影出现。因无东西等诸方分等，原因是如果即为无方分，那么即为就没有东西等六个方分。那么即为相聚合组成的柱子等的聚色呢，也应该没有六方分。那柱子等六没有六方分的话，当阳光照射到石柱等聚色的时候呢，阳光就会遍照石柱的一切处，而没有一个地方是阳光照不到的。那既然石柱的每个地方都被阳光照到的话，就没有阴影会出现。喻如虚空等，举出譬喻来说明。虚空是没有方分的，那么阳光在虚空中照射的时候呢，会不会有阴影出现呢？没有阴影出现。那么由此可以比之呢，当阳光照射没有方分的石柱等聚色的时候呢，也应该没有阴影出现，因为也都是无方分的。可是事实上，在世间现见阳光照射石柱等聚色的时候呢，是有阴影出现的。所以从这里推论呢，有部执着即为无方分是不能成立的。成为是说，引用成为是论的论文来证明即为无方分不能成立。若无方分，则如非色，云何和合成光发影？非色呢，就是指心跟心所法。如果即为没有方分的话，就如同心跟心所法一样，是没有方分的。那么心跟心所法是没有办法相聚合。然后呢，你说心阳光照射到心心所法的时候呢，会引发阴影吗？不会引发阴影。那么即为如方分的话，怎么能够合成有方分的聚色呢？心心所法是没有方分的，他们也不能合成什么有方分的聚色。那么即为无方分，他也没有办法合成有方分的聚色。那么既然没有方分的话，就不能够成光发影，就不能承受这个光线而引发阴影出来。 所以极为合合成无方分的聚色呢，也是如同星星所法一样啊，不能够成光发影的。日轮采举，照柱等时，东西两边光影各现，成光发影处即不同，所执即为定有方分，以现量破。这个是举例说明了。日轮采举，照柱等时，东西两边光影各现。这一段文呢，在成唯识论文中是有的，但是在述记里头呢，没有记载这一段文。我们在这边补上以后呢，比较容易解说。日轮采举，当太阳才出现的时候呢，阳光照及石柱等聚色的时候，阳光是从东方升起，所以石柱等聚色东边的部分呢，承受了光线。同时呢，石柱等聚色它西边的部分呢，就会有阴影出现。东边成光，西边发影，东西的处所就不一样。那么东西处所既不相同，表示石柱等聚色呢，它是什么？是有方分的。那么聚色既然有方分，那么汝等执着由一时即为相合成聚色。你们执着这个聚色是由什么？是由即为相聚合而成的。那么聚色有方分，因此即为必定也应该是有方分的。那么这样推论出即为应该是有方分的话，由此就知道呢，有不你执着即为无方分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依世间所见的限量来破斥有不即为无方分的义理。那么说明有不即为无方分，则阴影无的劫难呢？到这边说明完毕。又执即为无方分者，云何此彼辗转相障，以无余分他所不行，可说此彼辗转相爱，既不相爱，因诸即为辗转处同，则诸色聚同意即为量，过如前说。这个丑二送后二句显无方分不成，分成三颗。那么这里呢是第二颗，银二是第二过，因障无，执即为无方分的第二个过失。这个过失是什么呢？就是此彼聚色之间应该没有障碍。又执即为无方分者，如果有不执着即为无方分，还有第二个过失。什么过失呢？云何此彼辗转相障，这个是第二个劫难，因障无。如果即为无方分，那么即为相聚合而成的聚色也应该是无方分的。那么两个无方分的聚色彼此之间如何能够辗转互相障碍呢？他们要互相有方分才会互相障碍。那么譬如说我们左手跟右手是两个不同的聚色，那么如果左手跟右手都没有方分的话，你用两手相拍的时候呢，就不应该互相障碍。可是呢，当你两手相拍的时候呢，就互相障碍住了。所以呢，代表即为无方分呢是有问题的。以无余分他所不行，可说此彼辗转相爱。这个是解释为什么此彼聚色不能辗转相爱。那我们请看讲义十二的第四项来解释。因无障的原因，以为索尼东非东等，因为如果即为无方分，则即为索尼的东方等处 不是东方等数。所以极为呢合成的聚色呢也没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等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左手之东即是西等，就是说我们双手这都是聚色，那么左手如果没有六方分的话，那么左手的东面呢也就是什么，同时也就是西南北上下五方。那么同理可知呢，左手的任何一方都是六方，因为它没有方分嘛。没有方分的话，它聚合在同一处所，所以每一个处所都是什么，都是东西南北六方相合。无此一分，非是左手他不行处，因此不论左手它是往哪一个方向移动，它同时呢就可以到达六方分。没有任何一个方分不是左手它不能到达的地方，也就是左手只要不管它往哪个方向，只要一动它就同时到达了六个方向，都同时到达了。而在这个时候呢，它每个方向都到达，不是没有任何一个方向它不能到达的。为什么呢？以西极东，故数东因至西。因为对左手而言，它的六方都是同处，所以呢，西方就是东方。所以呢，当左手往东方的时候呢，也就应该到达了西方。这个数就是往的意思。所以呢，你把左手往东移，它就到达了西方。故二相极，定无相障。那么左手是这样子，右手也应该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当两个手你不管往哪一方走的时候呢，它都到达了每一个方向，它都到达它可想要到的地方。那如果说它们有障碍的话，比如说你右手要往这边移，这边被左手障碍住，你右手就没有办法通过左手到达想去的地方。可是呢，现在你右手动任何一个方向，它都到达了它想到的地方，左手动任何一个方向，它也到达它想到的地方，每个地方他们都能到，就代表什么？左右手互相之间不能障碍。行者往也，论文中以无余分他所不行的行字是往的意思。因力量云，中手相极等因不相障，因无方分故，欲如虚空等，此无方分亦不相障，故以为欲。因力量云，那么以上的分析可以安立成比量，中手相极等因不相障，安立中义。那么如同如有部即为无方分的中义的话，那么双手互相拍击的时候呢，应该双手互相不障碍。那么为什么呢？因无方分故。原因是如果即为无方分，那么极为合成的双手也都是无方分的。那么左右双手既然无方分，互相拍击的时候呢，左手就可以到达右手处，右手也可以到达左手处，而什么双手全没有障碍，因为他们都没有方分。如虚空等，此无方分亦不相障，故以为喻。那么举处譬喻呢，犹如虚空等，因为虚空等呢是没有方分的，所以互相不障碍，所以用它来做比喻，双手如果没有方分的话呢，双手就应该如同虚空一样是没有障碍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的，所以拍击双手的时候呢，双手就应该互相不障碍。可是呢，世间限量，当双手互相拍击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障碍住。所以知道有部所安立的极为无方分的义理呢，是不能成立的。成唯识说，成唯识论中呢，也有论文讨论。又若见处必等物时，唯得此边，不得彼分。即合合物，即诸即为。故此即为必有方分。 又若见触必等物时，见就是眼睛看见，触是手触摸到。当我们眼见或者手触墙壁等物的时候呢，唯得此边不得彼分，我们只能眼睛看得到或者是手触摸得到墙壁等物的此一边，而不能同时呢也眼看到或手触得墙壁的比另外的一边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像这个墙壁，你手一摸你只能摸到墙壁这一面，你不可能摸到墙壁的另外一边。即合合物即诸即为，既然墙壁等物是由即为合合而成的物体，则墙壁等物的字体就是即为。所以如果即为无方分，那么这个墙壁等物也应该是没有方分的。那如果墙壁等物是没有方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眼见或者手触墙壁等物的时候，应该同时可以看见或者触摸得到墙壁等物的此边跟彼边，这两边都可以同时得到。因为当无方分的时候呢，就没有此彼二边的分别，此边也就是彼边彼分的缘故，故此即为必有方分。既然世间限量，我们只能看见或者触摸到墙壁等物的一边，而不能同时看见触摸到墙壁的两边，所以知道即为无方分不能成立。由此推之呢，即为必定是有方分的。那么如果即为有方分，那就跟金布施的主张是一样了。那么金布施的妄执，我们在前面颂文的前两句已经破斥过了。所以不管你即为有方分无方分都不能成立。既不相爱，因诸即为辗转触同。前面一段论文呢是破斥执着即为无方分，则即为合合所成的聚色，应该互相不相障碍。那么这一段文呢是破斥如果即为不相障碍，则诸即为应该辗转聚合在同一个处所。请看讲义12的第5项。前破无分不得相爱，今破不爱另处应同。前面一段论文破斥即为无方分，则即为辗转合成聚色，此聚色与彼聚色应该不得互相障碍。那么今段论文呢是破斥如果即为互相不障碍的话，那么诸即为的处所应该是相同的。为什么呢？此即为处，因即是诸即为处所，不相爱故。因为呢，即为之间互相不障碍，所以当诸即为相聚合的时候呢，这些即为就应该互相柔合在一起。那么互相柔合在一起呢，所以呢，都在此即为的同一个处所。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件事情。继而此色因不成出，皆相入故。继而就是既然这样的话，此色因不成出，那么此诸即为聚合所成色呢，应该不成为出聚色。为什么呢？皆相入故。因为即为之间不相障碍，所以呢，当他诸即为要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互相摄入，柔合成在同一个即为之处。所以不管你多少即为聚合在一起，所成聚色的体量都应该相同于一个即为的体量，那就不会成为什么出聚色。则诸色聚同一为量，过如前说。那么即为无方分呢，就互相不相障碍。那么诸即为相聚合成聚色的时候呢，这个聚色的体量就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那如此的过失呢，就如同前面我们第11颂下半颂所说，所以说过如前说。 我们看讲义十二的第六项啊的解释。若许同处，则如所言，诸聚色法同一为量，因不成出。即为如果互相不障碍，那么诸即为聚合成聚色的时候呢，就会互相摄入，柔合在同一个即为的处所。那么如果允许诸即为柔合在同一处所处啊，同一个即为的处所处呢，则诸聚色法的体量就应该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那么聚色就不应该成为出聚色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即为的体量而已。不成出故，过如前说。那么聚色不能成为出聚色的过失呢，在前面第十一颂啊已经说明了。前说者何？未若六同处聚，量因如为，则因聚色亦不可见。前面第十一颂如何说他的过失呢？前面说，如果中间的即为与另外其余六个即为合成阿耨色的时候呢，即为之间如果互相没有障碍的话，则七个即为应该互相摄入，相柔合于同一个处所，如同一个即为。如此呢，则所合成聚色的体量就会如同一个聚色的一个即为的体量。那聚色的体量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当一个即为无有方分，它的体量是不可见的。那么体量如即为的聚色当然也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世间限量的确是可以看见聚色的，所以呢有违反世间限量的过失。那么即为无方分的第二个劫呢，因障无呢，到此也解说完毕。那么看下面的论文。云何不许引障属聚，不属即为？这个丑二送后二句显无方分不成呢，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淫三破外就义，外人来救，问主呢破次。那么这以下是解释第十三颂文的第四句，聚不异无二。它又分成四科，这个是第一科，卯一外人救言，外人所提出的救言。云何不许引障属聚，不属即为？那么外人见论主一即为有方分，则聚色亦有方分，那么破斥了即为有方分的义理。又一即为无方分，则聚色亦无方分，来破斥即为无方分的义理。于是呢，外人就提出了即为无方分，但是聚色有方分的旧言。因为呢，聚色有方分，所以光照聚色的时候就会有影子出现。那么聚色之间呢，彼此呢也会有障碍。又因为即为无方分，所以光照即为的时候呢没有影子。那么即为彼此之间呢也没有障碍。那么外人认为这样的安立应该没有过失了。这个与第十二颂的上半颂。有不以即为无方分，所以无聚合义，聚色有方分，所以有聚合义，这个是相似的。也就是他只是有方分你就给他破掉，只是无方分给他破掉，他就一定能出现第三个结果，是吗？有部分是有方分的，有部分是无方分的。我们看论文。其义即为许有聚色发引为障，淫三破外就义分成四科，这个是第二科。卯二论主反诘，论主诘问外人的救难，其义即为许有聚色发引为障。论主反问外人，你安立救难，即为无方分，但是聚色有方分，那么我请问你，你本宗是否同意相异于即为的字体之外另外有聚色的字体呢？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这样讲，鸡为无方分，巨蛇有方分的话，那请问你，鸡为的字体跟巨蛇的字体是一是一，好吧？时令，如果说在鸡为字体之外，巨蛇本身另外有字体，能够使令鸡为没有晨光发影及互相为障碍的话，而巨蛇有晨光发影及互相为障碍呢？你同不同意这样讲？论文说布尔，这个是第三科卯三外人答言布尔。那么以上的论文是解说宋文巨不异，巨蛇和鸡为体性并不相异。那么外人安立实有鸡为，就是要说明如何由鸡为相聚合成我们能够觉知的聚色。所以其本宗的根本宗义呢，是聚色的字体是不相异于鸡为的。当论主诘问聚色字体是异于鸡为而有吗，那么外人他只能回答说不尔，要不然就要违反他本身的宗义了。鸡为的字体呢，并不异于巨蛇的字体而有。如果他要违背本宗的宗义的话，就会有犯什么字宗相违的过失，所以他没有办法答说他们有相异的字体，只有说他们的字体是不相异的。若尔巨音无尔，未若巨色不异其为，隐藏阴沉不属巨色。银三呢，破外就义分成四科，这是第四科卯四论主复难。那么论主再难问外人，并且破斥他的就义。那么这一段论文解释宋文第四句的无二这两个字。若尔巨音无二，若尔，如果依照以上论主诘问及外人的回答，那么聚色跟其为的体性应该是不相异的，则聚阴无二，这个无二是指阴影无及阴藏无这两项，那么聚色的体性应该不异于其为，那么其为无方分，那么聚色也应该是无方分，那其为无影其为无藏，则聚色也应该无影聚色也应该无障。那么怎么会如同你所安立的极为无方分而极为无隐障，那聚色有方分而聚色有隐障呢？所以外人的旧研究在这边被破斥了。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七项，因力量云中汝聚色因不能发影不能为障，因许聚色体不易即为故，欲犹如即为。因力量云可以按立比量来分析。中汝聚色因不能发影不能为障，按立中义。汝中应该按立聚色被阳光照射却不能承受阳光而发出阴影，并且呢诸聚色之间呢不能互相为障碍。因许聚色体不易即为故，原因是汝中的根本宗义允许聚色是由即为聚合而成，所以呢聚色的体性和即为的体性并不相异。欲犹如即为，举出譬喻，那么如同即为，汝中执即为无方分，所以呢即为不能发影，即为之间呢也不能互相为障。那既然聚色的体性就是极为，由此可以推知聚色也应该如同极为一样，应该不能够发影不能够互相为障碍。但是呢这个违反了世间的限量，聚色确实能够发影，聚色之间呢互相能够为障碍，所以知道呢如所就言不合理是不能成立的，你的就义是不能成立的。未若聚色不易即为，隐藏阴沉不属聚色。这个是重释宋文第四句，未若聚色不易即为是解说宋文的聚不易， 隐藏阴沉不属巨色是解说宋文的无二，请看讲义十二的第八项。未若汝中所说巨色，不亦汝直一时即为，其隐即障，因属即为，不属巨色。巨色体即是即为故，比量如前。未若汝中所说巨色，不亦汝直一时即为。如果汝有部中所说的巨色体性，不异于汝中所执的一时即为的字体，那么也就是说，有部的中义执即为是实有法，而巨色是由即为聚合而成的假法。其隐其障因属即为，不属巨色。那么在世间，我们现见诸巨色在光线照射下有阴影出现，并且巨色之间呢互相有障碍，但是呢巨色是由极为相聚合而成，极为是实法，巨色是假法，所以应该是实法的极为有隐有障，假法的巨色才会有隐有障。因此隐与障应该属于极为所摄，而不属于聚色所摄。聚色体即是极为故，因为聚色的体性即是由极为的实体聚合而成，离开了极为就没有聚色字体的存在。所以由于实法的极为有隐障，假法的聚色才能有隐障。既然即为有隐有障，推之即为必定是有方分的，比量如前。那么前文曾经做比量分析，那么我们现在依王恩阳跟李润生的解释呢，加入一个比量分析。中汝执即为定有方分，因有隐障故，欲如世间所见聚色。外人希望就言呢，说聚色有方分，所以有隐障，极微无方分，所以无隐障。那么现在安立比量破斥说，如果聚色有方分有隐障，由于聚色的体性就是极微，所以极微也必定有隐障，而且呢极微也必定有方分，那么这样就破了外人的就言。中汝执即为定有方分，如同汝所就言，则汝应该执着即为决定有方分才合理。因有隐障过，原因是因为汝所执的即为是有隐障的，所以呢即为必定有方分。欲如世间所见聚舍，举出譬喻，譬如世间现见聚舍是有方分有隐障的，而你也承认聚舍的字体就是极为聚合而成，由此比之，极为呢也决定是有隐有障的，而且呢极为必定有方分。那么这个推论的结果和汝所就言极为无方分无隐障不相合，所以知道呢你所做的就言呢是不合理而不能成立的，就是由世间所见的推论出来，他所建立的中义是不合理的。成为世中亦作是说，即合合物及其即为发隐障等，故之即为定有方分。成为世中亦作是说，在成为世论中呢也有类似的论文，即合合物及其即为发隐障等，既然聚舍等合合物的体性即是即为聚合而成，而世间现见聚色等合合物能够成光发影互为障碍，故之即为定有方分。那么聚色能够发影能够障碍，其实是因为呢即为能发影为障碍为原因，因为即为是实法，聚色是假法，那聚色能够发影为障，主要是因为即为它能够发影为障。由此比之呢，聚舍有方分，并且呢聚舍能发隐为障，则即为能够发隐为障，如此 即为必有方分。而汝旧言说即为无方分且无隐藏，就是不合理啊，不能成立的。那么第十三颂的后二句呢，也就解释完毕了。那么今天就先解释到这里。啊，第十三颂解释完。请问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归纳一下他的破次的方法，就是什么？如果说他有方分怎么破？就是他还可以再分析，对吧？如果说他没有方分要怎么破？就是说他聚合起来会到同一个处所。那么它的体量呢，就不会出于一个极微之量，所以聚色呢就应该看不见，这样就破掉了。或者是说无方分的话呢，所以太阳照就没有影子。好，无方分的话呢，彼此之间就不会障碍，这就是破无方分。那么在有方分无方分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出来，极微无方分，聚色有方分。那怎么破？我就说，那请问你极微跟聚舍的体性是不是一样？如果极微跟聚舍体性是一样的，怎么会一个有方分，一个无方分？就破掉了。所以它的几个破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后面有一段就是要讲到唯识的意义。今天的时间因为要讲究时间不太够，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极微，极微是假安立出来的。那你们就一直安立了这个极微，以后就开始向他讲，就到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破了半天就是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存在，有没有问题？其实讲这个我的头也很昏。 师父阿弥陀佛。我就是弟子问一个跟这都也没什么很大关系的齁、哦、的问题。但是就是一直听师父上课，就是尤其在这几堂课有大量的中音域，这样可是觉得头都快爆炸这样。那就是说，像如果说一件事情你要立一个量，你要成立一个音，然后要经过这样的比喻，然后对于这个音名的一个安立的方式，能够避免掉一些错误的一些过失啊，那中音域都是如理如法。那如果说在不同的宗派能够依着这个中音域来做一个说是会同或者是种种也好，那总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只是一个我要安立一个正确的比量字，那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好事情。那只是说，像以前的经验呢、啊，就是说，为一个法义、哦、僵持不下，哦，讲完的是很不开心。那我后来我看一些藏传佛教那些喇嘛，他们透过因明论辩的方式来学习佛法，那当然比我们汉传这边要严谨的多啦。那但是我看他们，我看那个 YouTube， 它里面有那个喇嘛的辩经，那有的也是辩到最后两个喇嘛就打起来了，又打架又打起来，然后有的就逃走，然后再把他拉回来，一定要辩完才能走。 那他当然也看到这些啊、比如说在《不利道次第广论》里边也有讲到一些啊这个中二八大师他批评这个大乘和尚摩诃衍的这些，跟这个啊莲花界论师的这个论辩啊，有输有赢呐、啊，不是全部都输了哈。但是就是说，那显现说所有事情都能够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哦、那么很理性的这样讨论，啊、哦，那也许你输了是因为说你对于英明的论事并不清楚、不熟、不小心，或是头昏脑胀，啊、哦，但是能够在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哦，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也是很文明的哦，那就是。因为这几堂课也是听得头昏脑胀的，就想请问师父说，那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如果我们要把一件事情，这些自中自较量啊、来去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比量字来去安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才是文明，或是比较殊胜的这样子。 以后后面会讲到，就是三量啊，限量、比量、自较量里面呢，最殊胜的是限量啊，因为限量是大家都看到的。那么大家看到的话，以限量为准。那么在限量，如果在没有限量的状况之下的话，那么就是以比量来分析，那么分析当然就有分析的方法，所以就会有这个规则出来，世间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就会有这个规则出来。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呢，大家来分析呢，来推论它的结论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文明的方法，就是说大家都依照这个方法来做分析。但是呢，照你刚刚讲的话呢，如果说大家都照这个方法来分析来讨论的时候，最后打起来了，那就是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照都用这个方法分析，可是呢心里头还是有烦恼的，谁都不想输嘛，是不是？那以前我们法云寺也有法义讨论，师父在的时候法义讨论比较好，就是以师父的量为量，那师父不在的时候，那谁都不想输，对吧？所以呢到最后呢，当然没有打起来，但是就是不欢而散，就是各说各话，这是南宗部那边的，女宗部我不知道。所以法义讨论的课就是几次以后就没有人来参加了，就因为大家都不想输嘛，那讨论到最后又没有结果，说师父不来，大家也就不来参加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比如说照历史上来讲，在很文明的讨论之后分出了输赢，然后就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发生了暗杀的事件，辩赢的一方就被暗杀了，那就代表什么？这凡夫还是有烦恼的嘛，输不起。那我辩不过你，在这边照这个规则来，我辩不过你，我后面用黑的嘛，我早点把你杀掉可以了。那这个也不是只发生在佛教界，那外道也是一样。辩不过，然后就把你刺杀。所以佛教也有许多大德是被因为去跟外道辩论，辩赢了以后外道生气，然后就想办法刺杀，也有这种的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正量，就是没有正到一切法空无我的时候， 烦恼还是有的。我在烦恼的影响之下，虽然我们可以依据大家所共许的方法来讨论，得出结论来，可是呢，还是很难接受的。就像说我最近跟一个居士讨论一件事情，他跟我写 email 讨论一下，那他的话是说，虽然你讲的都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往错的方向做下去。也就是在道理上的分析他能够接受，他也承认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在感情上面来说，他还是要走错误的方向。他就是什么，没有办法用理智来克服自己感情上的烦恼。那我们会嘲笑他吗？不应该嘲笑他，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虽然你讲的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我还是要往错的方向做。要不那么做就好像不合乎人情义理。所以要能够坚持你所学习的佛法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那坚持的人有的时候又被视为什么怪人，因为他的做法跟世间人不太一样，就被视为怪人。所以学习佛法是一回事情，那么能不能把它真正的应用到你的生活上面，就是你生活上面照着你所学习的佛法去做，是有困难的。那站在我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照着理性的方法来做事情，但是我也可以有同理心，当你们不照着理性的分析做的时候呢，我也能够接受，就是什么，因为都还是烦恼凡夫嘛，啊，也不能要求太多。可是这样子的话，不又是走回生死流转的老路吗？所以如果学会英明的确是有好处，帮助你学习佛法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思辨，能够帮助这样子。但是有正确的想法以后，希望你能够坚持一下，不要都顺着自己的感情去做事。请问有没有问题？请讲。 阿弥陀佛，刚才那个师兄提的那个讲到中阴玉好这阴明的部分，我记得师父刚开始的时候他有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阴明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拿来辨真理用的哈，就是说它是一个方法而已啊。譬如说假设你跟一个基督教徒辩，他也可以用中阴玉啊来讲，他证明他上帝存在，他用他的方式，他也讲中阴玉，那我们讲我们的中阴，他讲他的中阴，因为没有共许，所以所有这边的讨论哈，是因为跟这个部派之间哈，他还是有一些共许，这些共许可能是在经论里面啊，佛以佛的这个圣言量的共许，或者是依着当时的共许而往下讨论的。那假如你跟这个基督教徒没有共许，那双方拿中阴玉出来讲，就是鸡同鸭讲，两个人都对，因为都讲中阴玉啊，所以他不能够拿来当成是辩论真理用的这个绝对的方法，它只是一个帮助了啊。那我个人是有这么觉得，就是说， 我常常在，譬如说上到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在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已经很科学的哈。我们暂且不讲说它科学，讲它是哲学好了。就是说，听起来到底它是有方分无方分哈？然后它小的有方分，然后巨色又无方分，用这样子翻过来翻过去，那无非是让我们最后要去认识说，让我们最后要去对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哈，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些智者啊，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讨论哈，让我们去思索说，我们感官哈，或者是我们的八识所接触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这么直觉觉得的哈。就是你看这些哲学家们啊，姑且把他叫他哲学家哦，他们有这样子的思维哈，而最后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这样子，跟我们现在截然不同的想法啊。所以这个唯识学在发展过程当中，因为在当时唯识学发展的晚，它在中观之后，那跟中观并行也蛮长一段时间，所以用这种随应破的方式，其实对于这个部派所提出来的一些或者所供举的一些内容，再加以变破它，而产生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对于观察，对于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也好，或者甚至这个设法，甚至到心法，有不同观察的方向，这个是截然不同于当时在以中观方的方式去看这个教义的。那我觉得在当时应该这样子的辩论是长达 很多世纪 都存在。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里头的这个讲的这个即为，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恭敬佛菩萨啦，或者是说有这个里面有什么不可思议功德在里面，没有啊，都在讲即为，里面哪有什么不可思议功德？那这个到底跟我们传统在学佛有什么不同？它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个认识的方向不相同，这是我感觉的。就是说，你可以去从一个方向去讲说，哇，我们有光明本性，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在里头。但是也有可能我们不从那个方向，而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认识这个世界是一个这个唯识无尽的一个方向哈，来了解这个佛法，了解这个世界哈，而达到最后呢，一样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我觉得这个是唯识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很不同的思维。那当然，师父刚才提到说，我们可能学了很久，其实都不太感觉唯识的好处哈，可能就是我们汉传其实蛮长时间一直没有在这方面强调，然后也不善于，就是不提倡说要信众们做如是思维啊，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一点感想。阿弥陀佛。 法师阿弥陀佛，是不是不管是外道还是小乘，他要安立的时候，他必定不能。他们的大方向都是，具色是假法，因为它是由即为组成的。然后，因为他们执着有真实即为的存在，所以我们破的方向就是，只要举出它一个不合理的地方，那它就被破了，就是这样。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他是执着有实有即为的话，那你只要举出他不合理的地方，那就破掉。但是也有的众生是执着具色本身就是实有自体。好，下节课就讲到一些，就是讲到唯识真理，就是讲为什么唯识中也要讲即为，因为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就是有的众生他是执着这个具色本身就是有实在的自体。那么有的他是说聚色可以分析成更小的部分，那么那个即为才是实有的自体，然后由实有的即为合成一个聚色，这个是假法，也有这样讲，所以有不同的讲法。 那个第二个问题是，刚才上课有提到说 小圣他有一个部派，他执着即为，他是圆形的，可不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的案例就是这样啊，他因为他的案例说即为没有方分嘛，哦，那即为非常小，即为没有方分，那即为为什么没有方分呢？因为即为是圆的，那圆的东西呢，你就不能说它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因为它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他没有方分，他的没有方分是这样案例出来的。 好，谢谢。那可以再请？ 非常小，所以没有分，对吧？那因为是圆的，就没有方。 嗯，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上次这个讲义十一这个第六项？就是因为这有提到这个萨婆多师他们论师。还有提到那个在就探讨即为现象的三世，那法师有没有办法试着说明一下，就是画条线说明一下说，这个现在过去未来这个即为状态分别是什么情形？因为这样只是这样听好像都不太起来。 就画三点，这个叫过去，这个叫现在，这个叫未来。嗯，他的法是这样的，从未来法一刹那就到了现在，他从现在法一刹那就到过去，他就好像三个篮子一样，这里有东西从这边流过来流过来，那这边都是实有的。 然后，因为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在这边，他说他必须是，如果他是， 对，如果他是相聚合的话，所谓相聚合的意思就是说他粘得很紧 ，OK， 那他粘得很紧的东西，你要把它分开，你不是一拉它就开的 ，OK，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他定义的相聚合、就是、 需要时间， 就是需要时间，所以你要把它拉开的时候呢？你在这一刹那，它是两个是相聚合，你要把它拉开，它下一刹那就到现在来了。所以你到现在的时候呢，它还没拉开，然后下一刹那就到过去去了。 嗯，你 懂我意思？ 变成长， 所以它就长了，因为什么？从未来的流到现在，它没拉开，那它只要有两刹那它是一样的，它就有可能延续到无限刹那去。 所以他就安利他是没有， 所以呢他就说你这个安利是有问题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个东西要像碰到一起，它中间是有一个空隙，所以我还没相聚合的时候呢，我要从这边到这边跟你相聚合的时候，我要先经过这个空隙才能跟你相聚合。所以呢在这个分开的这个一刹那，然后下一刹那我要通过这个空隙，可是这是还没相聚合，只是接近，然后呢再到那边才相聚合。所以呢，从这边过来，它还是需要有时间，那代表有两刹那时间什么？他们是中间是有空隙的，那它就可以无限制的下去，没有转变。 这方面就是常住的 啊，这个他就认为这个是常了，因为你能够只有两刹那不变，就代表什么？它可以延续下去都不变，那就常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脑袋里有很多都是常的观念，你不要以为我们讲因缘法就是无常，就我们讲的都是无常，不是啊。比如说我们讲说好几个东西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有很多因缘，对吧？我们就说哦，通常这个因缘变了，其他的没有变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其他因缘同时都在变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中的一个因缘是不变的，只要其中有一个因缘它是还保持跟前一刹那一样不变的话，这就是常的观念。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啊，好像只有这个变，然后讲了一个体的话，有好几个因缘，所以这个变啊，就好像这个整个都变了，不是？它每一个都在变。 哦，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好吧，那我们回向。 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